的今天是你的喜天，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你总是太清醒，我始终喝不醉，连祝福你还逼我给。你的喜天是我的晴天，你要我举杯，我只能会寂寞的崩溃，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如今整颗心都碎裂。 天地变你变我也无怨，就算是这点情缘昙花一现，难得有情人，难得有情人，毕竟你曾经出现，我情我愿爱你一生，就算你我自己还是无缘。最难得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不忘今生。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收听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乔一。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2018中国国际金融展现场采访报道。2018中国国际金融展8月23号在北京开幕。本届金融展以金融新时代、科技新发展、创新新气象为主题，并设立了金融服务展区和金融科技展区，邀请了多家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参与展示。在展会现场，新产品、新技术纷纷不断涌现。接下来，乔一为您带来现场采访报道。中国银联企划部经理王兰星， 银联目前是三大产品线，银联二维码、银联手机闪付以及云闪付 APP， 尤其是云闪付 APP 是我们目前全新推出的一个银行业统一的移动支付 APP， 比较方便的把银联卡都关联起来，统一进行一个管理，也可以进行日常的一些消费以及包括生活缴费的一些操作，非常的方便。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办公室档案管理处处长望勇， 作为一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啊，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展，国际金融展已经连续办了26年，我们也越来越注重我们的宣传，因为我们作为一家政策性银行，过去主要做法人的业务，很少对个人客户、农民能知道了解一些，在城市里面很少有人也想能在这样一个平台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农行在国家战略里，尤其在扶贫里做出我们自己的工作。 建设银行总行公关部副处长赖伟， 中国建设银行参加此次展会，主要展示的主题有三大战略，包含了住房租赁、普惠金融、金融科技，还有我们重要的服务品牌劳动者港湾。同时我们在农易行、农支付、小融人等一些这个互动体验上面和应用的机具，来给大家一个金融科技的一个直观的这个感受。这次建设银行这个展位主要理念是呈现以金融的力量去解决社会的痛点和难点，传递建设银行关注服务大众民生、建设现代美好生活这样一个理念。 钱先生 APP 副总裁胡昌， 我们公司的唯一的一个 APP 就叫钱先生。钱先生本身呢，它只是一个银行理财产品的一个搜索引擎，我们只是把银行公开发售的这些经过央行和银监会备案的这些产品把它搜索和聚合出来。我们这次过来参展呢，因为我们钱先生已经是连续第4年参加这个国际金融展了，通过这样的展会能够扩大我们的钱先生自己的一个影响，选银行理财用钱先生。 展望未来，金融科技的发展虽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是在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国家战略引导下，这项事业还是大有可为。我们将继续秉承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加强对金融业的引导和支持，在新时代推动金融科技取得新进展。以上就是本届中国国际金融展金融服务展区的采访报道，更多详情请继续关注经典969。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专家表示，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月均3,033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元，月均消费支出2,037元。考虑一定的赡养支出和储蓄率，目前5,000元的费用扣除，已较为充分地覆盖了相关生活费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制作一把小提琴。